第二集，管家莫罗斯。卡德加将红蜡封口的介绍信紧紧攥在手里，拼命试着从因为紧张而变得一片空白的大脑中回忆起自己的名字。他已经随着好几个不同的车队行进了很多天，之后又孤身一人穿过了广阔茂密的艾尔文森林，最后走过漫长的山路之后，他终于来到了这个平静、空旷而孤独的地方。这里就连空气都给人一种冰冷和与世隔绝的感觉。现在这个被旅途的疲劳折磨得浑身酸痛、胡子拉碴的年轻人站在暮色渐近的庭院里，对自己即将做的事充满恐惧。他要向艾泽拉斯最强大的法师介绍自己。肯瑞托的学者们坚称这是莫大的荣耀、莫大的机遇，绝对不能错过。来自一个颇有影响力的学者和法师协会的导师们告诉卡德加，很多年来他们一直试图往卡拉赞里安插一个耳目。肯瑞托想知道世界上最强大的法师在他的图书馆里藏了什么知识，他们想知道他对哪些研究课题感兴趣，最重要的是他们想知道这位特立独行的大法师打算如何传承自己的知识，想知道伟大的麦迪文到底打算什么时候才培养继承人。显然多年来伟大的麦迪文与肯瑞托在许多事情上意见相左，而直到现在他才对他们的某些请求有所让步，比如说答应收一名学徒。至于这是因为大法师传言中的铁石心肠终于软了，还是单纯的一次外交让步，又或者是因为他也感觉到了自己大限将近，卡德加的导师们可完全不在乎。总之目前的事实就是，这位强大神秘的独行法师开口说他需要一位助手，而统治着魔法王国达拉然的肯瑞托议会欣然从命。于是年轻的卡德加被选中并派了出来，带着几乎能列为清单的一连串魔法导师们提出的问题、建议和意见，以及其他种种要求，甚至是相互矛盾的指导。他的第一位导师古兹巴说，问问麦迪文母亲和恶魔战斗的事迹。德尔斯夫人要求道，把他图书馆里跟精灵的历史有关的资料全都找出来，看看他的书里有没有动物图鉴。阿隆达说，他坚信这个世界上存在着第五种自己的著作里还没有收录的巨魔。首席技师诺兰建议，要坦诚直率，手脚麻利，让你做什么就做什么，不要没精打采、弯腰驼背，一定要时刻表现出兴趣盎然的样子，站直了。最最关键的是，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伟大的魔导师麦迪文似乎很看重这些品质，诸如此类是不一而足。肯瑞托的野心倒不是很让卡德加担心，他从小在达拉然长大，很年轻的时候就做了议会的学徒，已经很清楚他的导师们对所有的魔法知识都抱有无法满足的好奇心。他们大量囤积的魔法，甚至是其编目和定义，都在很早的时候就深深地印在了年轻的学生们的脑海里。卡德加也与大多数人无异。实际上，卡德加意识到自己的好奇心可能就是害他陷入如此困境的罪魁祸首。他经常半夜在紫罗兰城堡里瞎逛，因此撞破过不少议会不愿公之于众的秘密，比如说首席技师对火酒的痴迷，比如说德尔斯夫人对年龄只有他好几分之一的年轻骑兵们的偏好，又比如图书馆员考利根秘密收藏的一系列以骇人听闻的形式描述历史上的恶魔崇拜者们的行为的小册子。还有一个秘密是关于达拉然最伟大的贤者之一艾里克斯的。作为达拉然幕后掌权者中的一员，其他同僚对他十分尊敬，但是他却失踪了，或是死了，或是发生了什么别的可怕的事情，而其他人却选择对此避而不谈，甚至把艾里克斯的名字从所有的卷宗中除去，再也不提起。然而卡德加却发现了这个秘密。卡德加总能找到关键的资料，察觉到必要的关联， 或是在恰当的时机与恰当的人搭上话。现在看来，他这个天赋说不定是个诅咒。他发现的这些秘密中的任何一个，都可能导致他被分配去进行这项无上光荣，但也可能会害他送命的任务。也许他们觉得年轻的卡德加有些过于擅长挖掘秘密了。对于议会来说，还是把他送到某个让他的好奇心能给肯瑞托派上用场的地方去比较简单，或者至少把他赶到足够远的地方，别让他再继续挖掘紫罗兰城堡中其他居民的秘密。而这个理论，卡德加在坚持不懈的偷听中早已洞悉。于是卡德加出发了，随身带着一个塞满笔记的背包，一个充满秘密的心，还有一个装满各种强烈要求和无用建议的脑袋。在离开达拉然前的最后一周，几乎每个议会成员都找他谈过话了，每个人都对麦迪文的某件事情感到好奇。肯瑞托的成员们对这个住在鸟不拉屎的地方，周围被大树高山包围的法师抱有极大的兴趣，甚至可以说是急不可耐了。卡德加深吸一口气，迈开步子向高塔走去。他感觉自己的脚步十分沉重，仿佛驮着行李的小马被系在了他的脚踝上。高塔正门仿佛一个敞开的山洞，没有门扇，也没有吊闸，这倒也合情合理。哪有军队会辛辛苦苦地从艾尔文森林打进来，翻过大坑周围的环形山，只是为了跟魔导师麦迪文一较高下？历史上甚至从来没有任何人或任何东西试图攻打卡拉赞的记录。阴影中的入口宽敞高大，足以让一头全身披挂的大象从中穿过。入口上方低悬着一个阳台，环绕着白石砌成的栏杆，从那个高度，人的视线就与周围的环形山齐平，能够眺望山外的高峰。栏杆旁有什么东西一闪而过，与其说卡德加看到了，不如说他感觉到了，好像是一个穿着长袍的身影，正从阳台上走回塔里。难道此时此刻就有人在监视着他？会有人来迎接他吗？还是他应该自己勇敢地进入塔楼？ 你就是新来的年轻人？ 一个轻柔的几乎是阴森森的声音突然响起。卡德加本来还在抬头看上面，这一下吓得他差点蹦起来。他猛地转过身，看见一个驼背的瘦削身影从入口的阴影处走了出来。这个驼背的身影看起来只能说是勉强有些像人类。有那么一会儿，卡德加甚至怀疑麦迪文是不是转化了森林里的动物用来当仆从。这张面孔看起来像一只没有毛的幼鼠。卡德加一时忘记了回应，但那个幼鼠人从阴影里又走出来了一些，重复了一遍刚才的话。接着他终于彻底从阴影里走了出来，现出了真身。那是一位身形像根竹竿一样瘦长的老者，穿着黑色的精纺侍从制服，看起来是一位人类仆从。他的脑袋两边还是挂着那对黑色的长方形的东西，像是戴着一副向前延伸的耳罩，几乎和他格外高耸的鼻梁齐平。 你就是新来的年轻人？ 是的，我叫卡德加，来自达拉然，隶属洛丹伦王国。我是肯瑞托派来的，从紫罗兰城堡来，就是隶属洛丹伦的达拉然中的紫罗兰城堡。这是我的介绍信。 当然了，卡德加来自肯瑞托，紫罗兰城堡位于达拉然，隶属洛丹伦。 肯瑞托派我来做麦迪文的助手，麦迪文大人，大法师麦迪文，卡拉赞的麦迪文。 当然是了。我是说，眼罩要吗？ 不要，我是说不用了，谢谢你。 莫罗斯。 什么意思？ 我是莫罗斯，塔楼的管家，麦迪文的总管。眼罩要吗？ 不必了，谢谢你，莫罗斯。 好吧，请跟上。 塔里只有你一个人吗？只有你一个人吗？我是说，你是一个人住在这里吗？ 魔导师也在这里。 啊，是的，当然了。 他要是不在，你来这个地方也没什么意义了。 当然，还有别人吗？ 现在还有你，照顾两个人可比一个人要辛苦，但是没有人问过我的意见。 所以平时这里就只有你和大法师两个人了。 还有厨子，虽然厨子不怎么说话，不过还是谢谢你的问候。 卡德加努力抑制住自己翻白眼的冲动，但是没有忍住。他希望管家的视线被脑袋两边挂的眼罩挡住了，没有看到自己的表情。他们走到一处被火炬照亮的十字回廊，莫罗斯一刻不停，又爬上了对面的一座满是岁月磨痕的弧形楼梯。卡德加站在原地停住片刻，仔细观察那些火炬。他把一只手伸到离闪烁的火焰只有几厘米的地方，却感受不到丝毫热度。卡德加有些好奇，这种冷焰在塔里是不是非常普遍？在达拉然，人们主要的照明手段是一种可以发出稳定持久光亮的灵光水晶，不过据他所知，其他照明系统还包括反光镜、束缚在灯罩里的元素之灵，或者是被捕获的巨型萤火虫。不过眼前的这些火焰看起来就像是被冻结在了原地一样。这时莫罗斯已经在下一段楼梯上爬到了中段，他慢慢转过身，喘着气咳了一声。卡德加连忙跟上去，显然那副眼罩并没有给老管家的行动带来太多不便。 为什么要戴眼罩？我是说眼罩为什么要戴？ 这里的魔力很强大，很强大，但有时候不太对劲。你在这里偶尔会看到一些东西，除非你很小心，我就很小心。其他的访客，在你之前来的那些，他们就没那么小心。他们现在已经不在了，厨子有一副粉晶眼镜，没他不行。厨子这方面是有点傻。 那你在魔导师家里待很久了吧？你跟着麦迪文很久了吗？ 是啊，够久的了，太久了，感觉已经有很多年了。这个地方的时间就是这个样子。 你对他了解多少？我是说魔导师。 问题在于，你想了解多少？